唔走嘅話咧，以前嘅做法咧就係、是、陪到你走，今日嘅做法就唔係啦，就係、是、可以盼你走嘅。係，咁所以咧，你頭先講嗰個觀點咧，我諗就喺而家嚟講就未必真係咁走 啦。你錯啦，順哥，我亦都問過鄧公子，即係鄧公子亦都回應過呢個問題。 嗯、 原來強制收地條例咧，係、 嗯、 你收啲私家樓就得，搭、 嗯、 地就唔得，因為搭地係你阿爺噶嘛， 嗯、 即係你世世代代是你的搭地、 嗯 啊、香港政府很得意、啊、香港呢除了新界之外呢所有地是官地來的、 嗯、 当年打官司呢、八樓班友仔 我真的很呼籲他們去一搭地方在這個九龍城、新蒲崗，新蒲崗是唯一一條九龍的圍村、 嗯、 但政府不認，為什麼呢？因為那裡是九龍地方，如果那條是圍村就大眼鑊，正宗香港的黃金地段怎賠給你啊？如果那塊地是阿爺的呢，即是這裡的地啊，人家有族譜寫著哪個哪裡地界哪裡哪個打哪裡那些地呢，是沒有這些收地條例強制到你的，因為塊地是阿爺的嘛，我是不給你就不給你的了。但是那塊地如果是阿公的呢，香港的呢，你等於在港島區你在那唐樓裡面不搬走，他是有權拋你走，因為塊地是政府的，你買的業權是個樓宇的業權，坐留於拆你就一定要走。 哦、其實又、以我所知咧，因為我都曾經有諗過喺錦田呢個地方置業啊。係。佢有一個咁嘅觀點嘅，佢就係如果你其實呢、這個其實你同市區樓一樣嘅。 係。 當你譬如話呢度咪一間屋咪有四層或者三層咁樣嘅，其實當你買咗呢個地方買咗一層嘅話咧，就即係代表你係呢個地呢塊地。係。有三分一是屬於你的，但至於怎樣畫呢 你就沒得說了、即你不會說前面角落頭這三分一是我就沒有意思的、只是在這個 volume 譬如說、在四百尺裡面有三分一的概念是屬於你的、而真實呢究竟哪三分一屬於你的話呢，那是沒得這樣說的。咁樣咧就咁意思係咩咧？就係、是、如果咧呢、這個市區樓咧，你知市區樓係租借嘅啫嘛。 係啊。 你其實只係形式上，你只係可以佔用嗰間樓99年嘅啫嘛。 係啊。 咁但係喺99年咧，喺呢塊地嘅業權咧，你係都係屬於你嘅。係。咁所以先至會有所謂強制收地嘅條例出現咗啫嘛。我即係其實你都知啦，今次佢哋後來咪後續咪有咩所謂死守財源村嘅。係。咁其實點解要死守咧？就係意思就係、是，如果當你真係唔肯搬嘅話咧，其實政府佢其實最簡單就係想暴力咯。 不 過我但係點解我又會覺得即係菜園村咧，我覺得唔知啦，咁樣就係、是、即係你只係得兩個搬，即係只係得兩個大方向，即係賠多啲錢去走，一係唔賠就翻去走，即係得兩個角度嘅啫。 我自己嘅睇法啦， 咁但係喺菜園村咧呢個 project 咧，即係相對於高鐵呢個669億咧，即係差唔多接近700億啦。呢一個呢嚿數裏邊其實小數目嚟嘅啫，你會唔會相信會賠咗100億俾佢哋？係啦，一定唔會啦，係咪？咁所以咧就即係我覺得如果專注喺呢個菜園村裏邊去討論高鐵事件嘅話咧，就係、是、一個見樹不見林嘅觀點。係，我其實咧好多時候就同你討論嘅時候咧，我心諗。屌咩！蔡仁川單嘢講咗好耐啦，嗰時候你有冇撐佢啊？即係如果係支持佢嘅，其實冇人有興趣嘅、只有極少數嘅人咧，會將蔡仁川擺上一個議題裏邊，因為大家都冇屌村民嚟啫嘛，關我撚事咩？同埋中間太多利益喺裏邊，即係正如你頭先講個觀點啊。有啲人可能佢會喺個心裏邊諗啊，喺裏邊喺度死率一定死率肯定會多啲錢嘅，呢個肯定係事實嚟㗎啦。你越攞得耐，你嘅錢就會越多。咁但係咧。所以咧，一旦牽涉有呢啲咁嘅錢銀嘅鬥爭裏邊咧，其實你就唔容易吸引到人哋過嚟支持你。 唔係最得意一樣嘢啊，順哥，你睇下今次咧嗱引爆呢次高鐵事件咁激嗰班青年人咧，係喺菜園村度即係衍生出嚟。你見咧有一樣嘢好得意嘅，而家出嚟支持嗰班人咧，全部中學生，80年代出世嗰啲。以前八樓學聯嗰班人大學生多啊，而家反而大學生又唔撚聽佢講啊！屌你老味，我屌阿閪好撚過啦！ 不過我咁講啊，其實又可以咁講啊，嗰班所謂咩80後咧、其實都係而家突然間新產出嚟個新字嚟嘅。 係。 裏邊你見唔見到有個人叫嘟嘟人咧？ 哦，阿仁哥， 屌咩？其中有條友咪阿仁嗰條女嚟啫嘛。即係講緊咧，係我出嚟撈嘢嘅時候咧，佢哋已經喺度㗎啦，已經。屌八

家搭地鐵，屌你老味四個字啊！當年喺冇鐵路，嗱，我話俾你聽，當年喺呢、這個觀塘線，最先喺觀塘線嗰陣時啊，封路，觀塘嗰陣時夠話係交通樞紐啦，新蒲崗夠話會下陷啦啲地，這個嗰、那個當年嘅 van 仔佬亦都一齊出嚟，即係做一啲好好多嘅示威遊行。咁如果當年冇一條即係地鐵，我諗即係香港嗰個撲街情況都真係大撚鑊個大撚鑊。 我都覺得係， 即 係 你 其實睇翻， 你啱啱冇地鐵，你真係好撚大波低。 你睇翻呢個即係其實真係戇居咯。嗰時候你話點解地鐵有人反，機場都有人反？咁你聽講以前話咧，這個新蒲九龍塘嗰個機場，唔係九龍城嗰個機場嘅時候話啲人去啲機師啊，話咧其實 全世界最危險嘅機場啊。 係啦，佢話咧嗰度落機係有 challenge 啊嘛。 只要嗱啲人成日都講香港一個機場夠㗎啦，如何如何大樹菠蘿，屌咧老味你喺個機場起咁撚遠做咩？我想講一樣嘢俾你聽，如果當年啟德真係有撞機死嗰度啊，屌你老味一架飛機跌落去啊！我谂嗰度屌你老味冇50万人死到100万，即系你谂下密集性楼宇高，飞机上面一班人，你跌落嗰个系市区嚟啊，大佬。 系系系。 即系仲有、啊，你系贴近隔篱就系楼咯，一落机屌你老味架飞机一铲落去就系楼，哇！屌你我做机师，哇！呢、這个军呢、這个机场嘅军用。 但系如果用第二个角度睇咧，嗱你呢个睇法咧就同政府又违反啦。 系， 因为政府咧认为咧大型嘅交通枢纽咧必须要在市中心。所以其实咧，如果其实应该有两个观点啊。第一咧就系究竟系咪扩展呢个启德机场？ 系。 而多个 唔系启德机场太过危险啊！佢你扩唔扩展都唔系问题啊。最大问题你冇意外就冇意外啫，有意外你嗰度死几捻多人啊！ 你咪要将条跑道附近嗰啲楼将佢迁晒，然后将 你不如铲捻平佢，屌你嗰度咁多螺。 但系你咁谂啊，其实如果咧以前咧去啲人去启德机场咧、去到嗰度即系走又快啦，即系出到去食嘅方便啦吓。咁但系而家就唔系噶嘛，而家屌你冇雷公咁远吓。 唔系启德机场有一样嘢唔方便，运输唔方便啊！你睇而家货运。即係你睇一號貨運站嗰度，屌你空運，屌你講真咧，嗰陣時你 DHL 啊、UPS 嗰啲冇咁發達，你吞吐唔到啊！你附近嗰度你點吞吐啫？你行架貨櫃車，新蒲崗嗰逼撚死曬啦，全部。 其實咧， 蝦死曬㗎！ 真係成理貴言啦。而家你譬如話，如果喺西九龍咧發展高鐵咧、就有同一個問題。即系咧，我点解佢系同一个问题咧？头先我就系讲交通问题已经系其中一个问题啦。其次就系可开发地皮嘅问题。即系咧，点解一定要喺西九龙搞咧？因为原本起咧呢个铁路嘅时候咧，其实全世界都系噶啦。一个重要嘅概念咧，就系将未发展嘅地方发展。即系譬如话嗱，我就因为我住喺呢头啦，咁你哋会谂，其实如果高铁呢度有个站嘅时候咧，其实咧所有嘅新市区就会系围住呢个交通枢纽嚟发展噶嘛？你知道而家东涌咁样都自家只大炸楼啦。 你听我讲埋一句先啊，顺哥，即系要同你抢下麦讲。呢、這个高铁系运人噶嘛？机场系运埋货噶嘛？ 高铁唔系唔运货噶喎。 你其实基本上 唔系你所有嘅铁路啊，你所有嘅铁路啊，你就算而家你睇而家香港嗰、那个东铁线啊。其實咧係成日都有啲車，成架都係運貨嘅。 係 係，你同埋喂，既然有條件可以快咗將啲嘢 deliver 翻大陸嘅時候，點解我哋唔用個快啲嘅鐵路啊？嚇，即係咧跟住點樣用咧？係人點樣諗啊？係啊，即係你點解唔可以？即係點講咧？其實可以加速咗大家中港嗰個貨運來回嘅時候，呢、這個一定係好吸引嘅。即係如果有錢咁樣咁嘅錢唔賺，咁其實真係戇鳩啦。講真，咁同埋所以我而家我就會我，所以我就唔係反高鐵，嚴格嚟講，即係我頭先都講咗啦，我係覺得高鐵必須要起嘅。原因係因為而家如果我哋唔同呢個大陸人做嘢嘅話咧，或者我哋唔翻上去做嘢，基本上係同即係 香港如果唔同大陸接軌就閪緊。 同埋你諗下你如果係翻去個時間係咁長嘅時候，上邊嘅人唔會用你，係咪先？咁你又諗住其實仲有一個好處喎，就係如果你每日都要兩地跑嘅時候，如果你每日兩地跑，你個時間只不過係一個鐘嘅時候，